九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 抱，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什么是最美呢？有一种解释是，那些已经失去的，再也无法复制的人和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便是其中之一，他叫做陈志远。在5年前他离开的时候，关于他的消息一出，大家感觉还是有一些生疏，好像经常看到这个名字。但是陈志远是谁呢？很少有人记得华语乐坛还有一个陈志远。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可能没有比这个更加恰如其分的对他定位了。70年代末出道到现在，陈志远经手过无数的经典唱片和歌，成就过无数的巨星和偶像，拿遍了金曲奖、金马奖、金韵奖，但是记得他的人却寥寥无几。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音像店随意地拆开一张台湾歌手的旧唱片，随处都可见陈志远的大名。金曲奖在介绍他的时候有一句非常经典的介绍词，叫做一代编曲作曲大师陈志远。80年代他的名字、他的曲被封装进了每一张令你动容的台湾唱片，而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人个性非常的低调，他领奖一向都是由他的妻子来代劳，他也很少接受采访，你越是追着他，他越不愿意接受，以至于网上到现在能搜到的关于他的照片只有几张而已，而且还是多年前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这些和他有关的音乐当中去怀念这位熟悉的陌生人。 谁家今夜 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悠悠为归人。春迟迟，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 这首由潘越云演唱的歌名字叫做《浮生千山路》，是很老的一部台湾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人呢正是陈志远。这几年这首歌被频繁的提起，是因为杨宗纬在一档综艺节目上的翻唱。陈志远写了几百首歌，而且首首都是流行曲，但是陈志远最大的成就仍然是在编曲上。什么是编曲呢？有人打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那就是它像是一个房屋装修师，可以把90平方的房子装出120平方的效果。在1975年，有一张中文流行音乐史上划时代的概念专辑诞生，它叫做《中国现代民歌集》，这也让很多的人投身到民歌运动的行列当中。在这张伟大的专辑当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陈志远的名字。1980年，李健复的《龙的传人》腾空出世，让人们热血沸腾的同时，更深深地记住了这首歌编曲上的磅礴的气势。这也算得上是陈志远早年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秀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身有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卧成章，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怀念一个人，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在幕后多年，他叫做陈志远。陈志远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第一次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唱片，而这一张是绝对不能不提的，他叫做搭错车。搭错车这张唱片在交由飞碟唱片制作之前呢，最先找到的是滚石唱片的张艾嘉，然后辗转经历了很多位音乐人，而最终的他的制作人始终就是陈志远。所以这张专辑呢，也是李寿全、梁鸿志、陈志远和罗大佑这些音乐大师他们唯一的一次联手合作。这张专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真正的原声音乐专辑，即便是这首非主打，是否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这样的非同凡响。 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陈志远作为编曲人，在他离开的时候仍然是默默无闻，这或许是编曲人的一种悲哀。就好像我们在听这首歌，这张叫做《搭错车》的专辑的时候，记忆点最深的是一袭黑衣，还有嗓音激越的苏芮，他的黑色旋风。或许有些人还会想起他的词曲作者，而让专辑在音乐上显现出像史诗一样特性的，正是作为编曲人的陈志远。陈志远的歌编曲作曲，当我们在试图想去总结他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他的风格实在是多变，让你无法理清。而这首歌算是代表之一，它叫做《水手》。郑智化可以说是80后的偶像，90年代他的《水手》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还在上小学，但是这首歌却在无数人的记忆当中是从小听到大的作品。在这首歌里，陈志远用吉他和鼓点交织出了像海浪一样涌动的节奏，配合郑智化出色的词曲和演唱，让人在几十年之后来听仍然能够听出当中的激昂。

香港的音乐人已经在完全涅槃原作的基础上照搬了陈志远的原曲，原因是舍不得。多年之后，我在翻到王杰的那张老专辑，听到了那一首《惦记这一些》，然后发现《一生何求》和《惦记这一些》从歌词上它完全是讲了两个故事，但是编曲却是出人意料的一模一样，一个音符都没有改动。其实这不是一种偷懒，而是同行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陈志远最爱的事情是编曲，他做着做着就做了很多像教科书一样的经典，比如说齐秦，有一张叫做《冬雨》的专辑，喜欢齐秦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是他在综艺时期唯一一张由陈志远包办编曲的专辑，也是他那个时候音乐上最为丰富的一张专辑，应该说没有之一。这张专辑里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外面的世界》，里面的吉他的运用是后来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年轻人最早学习的标本。 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这位熟悉的陌生人，陈志远。在华语乐坛，教父这个词好像使用的频率非常的多，他被冠在不同的音乐人的名头上。但是即便是公认的教父李宗盛，在今天我们要说起的这位音乐人的面前都要毕恭毕敬，因为陈志远正是他的老师和引路人。李宗盛当年在回忆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的经历的时候，曾经说过有四个人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一个主持人叫做陶小青，鼓励他要好好的写歌。然后呢，是李寿全让他决意要做一位制作人。再然后就是当时的一位主管叫做杨佳，给了他一个机会，让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的李宗盛可以做郑怡的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正是前面的三个人让李宗盛终于可以遇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第四个人，那就是陈志远。因为和陈志远的合作，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让拥有了多重角色的李宗盛专心做幕后，把一切的荣誉都交给了台前的歌手。李宗盛作为歌手的首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拿到了台湾百大唱片的亚军。我们都知道这是李宗盛生命当中最为经典的一张专辑，但是却不知道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所有有特色的编曲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个人又是陈志远。比如说《开场白》里那个简单又漂亮的吉他伴奏，比如说一个人里那些一动一静，有一些民谣又有一些摇滚的立体的效果，再比如说这一首最能够体现寂寞男人心的寂寞难耐。 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